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67章，仔细咁睇落去，呢一个平面图嘅上边有好多系阿爷佢哋做低嘅记号，其中就用咗啲圆圈圈出咗十几个地方，咁全部都系第一宫同埋第二宫范围之内嘅，上边注明咗一啲手脚之类嘅字眼，吸引咗我哋嘅目光，系第十柱呢度系位于第二宫嘅正宫入边，用咗个圆笔写咗个 S 嘅符号。豆腐啊皱咗一皱眉头，指住嗰度讲。S 是咩意思啊？尊瑞就不冷不热咁讲， S 嘅意思就好多，国际上边应用得比较广嘅咧，就系求救同埋危险嘅指示啊。求救，阿爷佢哋一班人绘制地图嘅时候，就并冇喺第二宫入边，咁呢一个记号当然就唔能够话系求救啦，唔通系代表咗危险？除此之外，仲有一条虚线，系从第二宫 S 型嘅位置一直就向第三宫咁延伸，最终就停留咗喺第三宫嘅位置。嗰、那个位置被标注咗一个着重嘅符号，系五角星。我心里边一动，心谂唔通嗰个第三宫里边有啲乜嘢嘢？会唔会系阿爷佢哋一班人当时嘅目标呢？这个牙山宝殿背后真正的秘密是不是就隐藏了在这里呢？有了这幅地图，我们即刻就好像如虎添翼一样，很多难题都迎刃而解了。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，这一条女尸对我们呢就没什么恶意，她在这里为我们引路，或者是希望我们可以找到最后的一样东西，为他们两个人超度。而之前的那一双人脚啊，或者那只眼睛，甚至乎是那一块人皮，都没有对我们造成了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只不过呢就将我们吓餐懵的。而家细细地想回起上来，是他们将我们引诱到来这一度。想到这一度，我看一看那个凳上边的两具尸体，说事不宜迟，现在有了地图一切就好办了，大家都没什么异议。攞住个武器就开始以最快嘅速度啊赶路啊！我心里边呢就有一种好复杂嘅感觉，因为我知道而家自己所要揾嘅唔单止系嗰条蓝丝肚里边唔见咗嘅嘢，呢一条路同时可能会等我睇到阿爷嘅尸骨噶噃。呢一种咁嘅复杂嘅情绪交织埋一齐，真系叫人哋心里边呢有一种沉甸甸、好唔舒服咁感觉。我哋有咗地图在手，接下嚟呢一切就好顺利啦，好快就走出咗第一宫。喺两宫相连嘅地方，系由一条灰白色嘅石板铺成嘅广阔大道，出咗木石结构嘅宫殿，沿住一小段嘅楼梯，我哋就企咗喺呢条大道嘅上边。按照道理嚟讲，而家我哋嘅头上呢係冇房顶一类咁嘅嘢嘅，应该呢可以睇到个天空。但係担高头一睇，就係、是、一片纠结埋一齐嘅浓雾，完全将个天遮住咗。大道嘅两边一望就唔到尽头，亦都唔知道有乜嘢。但是根据地图的记载，在那两边所通向的是拱卫的大殿，对我们此行来讲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，所以大家也没什么为要探究竟这样的心思，只是按照地图的指示继续向前行。极远之处的第二宫在浓雾当中的时隐时现，宫殿的位置比较偏高，一眼望过去好像是吊在个半空中咁。顺着个大道向前行，地势就越来越高，好快就变成了石制的楼梯，一眼望过去亦都唔知有几百级咁多。豆腐呢就爬住嗰啲石阶， 攰到就气嘘气喘，佢一边爬到一边讲：真系奢侈啊！佢老尾咁鬼奢侈啊！喺呢个深山里面收咁鬼大个公田，有唔住人喎、啊，简直就系腐败嘅最高境界啊！大家自从入咗呢个崖山宝殿之后，亦都俾佢搞到咧就疲乏不堪。而家望住向远处高处延伸而去嘅嗰个楼梯，我心里边就真系有啲发毛啦。心谂如果能够一口气爬到顶嘅话，咪真系攰鬼死。算一算，我哋入咗呢个崖山宝殿，可能亦都已经有五六个钟头。而家外边可能就已经夜晚黑噶啦。如果再唔休息下嘅话，后边真系冇晒力。万一第二宫有啲咩可怕嘅嘢，咁喺体力上边就真系顶唔住噶噃。顾大美女咧，虽然讲身体素质系几唔错，但系毕竟都系女人家，佢啊招架唔到咁劳累啊，面上边全部都系汗，气喘吁吁，一句话都讲唔出。这个时候，我啊提议讲：喂，不如大家原地休息20分钟咧，食啲嘢补充下体力先啦。尊帅又冇咩意见，中宫就攞咗啲饮啊食啊咁分配咗俾佢嘅主子，豆腐就攞出啲干粮啊喺度啃住。睇见中宫嘅羡慕讲：出门啊仲有人服侍饮食，唉，土豪嘅日子啊真系太引人妒忌啊！呢下子大家都得闲，听到咁讲，喺埋一边嘅专吉就笑咗笑讲：咁就羡慕咧。睇你都未见过世面嘅样啊！古代啲皇帝啊，嗰啲真系真叫人羡慕啊！后宫3000佳丽喎，听讲啊，比我哋阿乾隆爷临幸过嘅人啊，加埋啊，有50000+啊！哇！豆腐一听啊，伸下条脷讲：哇，50000人！跟住佢就攞出个手指头啊，开始算啦。1365日吓，闰年咧有几多日啊？唔计啦吓，咁50000除以一个365，佢算咗一算讲啊，一日一个都要瞓136年喎、啊。喂，兄弟，你系咪喺度困我噶？专吉就眯咗眯眼讲：哎呀，古代啲人早熟噶嘛，13、14岁就开始可以噶啦，而且皇帝系可以临幸宫女噶噃。你知道呢清朝啲皇帝点解咁鍾意修建行宫呢？我哋喺冇几耐之前仲係讨论緊第二宫嘅事，而家咁冇几秒嘅话题竟然一下主就转到咗呢个上篇嚟。哎，男人一讲起呢啲嘢呢就特别兴奋嘅。豆腐当然亦都兴趣盎然啦，即刻就忘记咗劳累，兴致勃勃咁听阿专吉啊讲緊呢啲咁嘅皇家秘史。其实呢亦都唔算话咩秘史嘅，据说喺明代佳善皇帝自从被宫女谋杀未遂之后，佢对被窝里面女人就起晒防范之心，再都唔敢玩咩通宵啦。一搞掂咗，第一时间就即刻大嗌一声送客，咁然之后嗰啲妃子就被啲太监啊送返去自己宫入边。满人入关之后就学习咗呢个汉朝嘅文化。皇帝佢哋亦都吸取经验啊，认为呢就係要以忠为戒，唔能够玩物丧子，更加唔能够沉迷女色。所以康熙皇帝就设置咗呢个敬事房。后嚟啲皇帝都比较遵守嘅，敬事房嘅规矩就好多。譬如皇帝同埋啲妃子留得耐啦，喺外边敬事房嘅太监呢就要催终，咁啊示意时间到咯噃。皇帝你又要记住老祖宗嘅规矩，要节制吓，唔系呢就属于系沉迷女色。后嚟啲皇帝咧觉得有啲郁闷啊，好在敬事房嘅规矩就喺宫入边，皇帝出咗紫禁城，入咗行宫就唔需要遵守啦。所以后嚟啲皇帝最鍾意做嘅就係修建行宫，咩圆明园啊、避暑山庄啊咁等等。咁啊后嚟啲皇帝话去圆明园所谓嘅小住下喎，一住就住一年都有嘅。所以呢先唔好讲话50000人係真係假，但係算起上嚟完全就唔需要话136年咁多。 呢两条友啊，讲到津津有味，豆腐呢就听到个嘴啊嚼嚼声，眼里边全部都充满晒羡慕。最后啊，终于以一句咁样先系男人应该享受嘅生活咁结束咗呢个话题。喺一边嘅顾文敏啊，毫不留情咁打击佢，笑住讲： 你哋两个就唔好发梦啦，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。想要体验呢一种生活嘅，咁咪翻屋企睇电视剧咯。 转瞬之间，大家亦都饮饱食够啦，脚亦都唔打震啦。我就招呼咗一声，示意大家就重新上路。大家呢就顺住呢一个唔少于成千级嘅石梯就向上行，大概行咗廿几分钟，终于就到头啦。企喺高处拧转头一睇，我不禁得个大吓咗一跳。之前我哋所处嘅第一宫呢，未觉得话点啊，而家企喺呢个高处，拧转头俯身一望，成个宫殿都喺个浓雾当中显到呢就晦涩不清。喺个宝顶上边，隐隐约约咁趴住一只怪模怪样嘅异兽，仔细一睇。就是传说中守住阳间的三头缺犬，三个头就凶恶异常，咿牙扮哨咁，其中一只显然就对住我哋而家所在嘅方位。呢一个狰狞嘅面容喺个雾气入边，睇到人嘅头皮都有啲发麻。我心里边啊隐隐有一种不祥嘅感觉，甚至到。爷爷佢哋会命丧于此，我哋就更加唔能够大意啊！仲系要提早啲了解为好。当下大家亦都唔敢再耽误啦，转身就向住第二宫嘅深处行过去。第二宫系成个宫入边地势最高嘅，呈圆形状，结构咧就好似漳州一带嘅嗰啲咁嘅古老土楼。与其讲话系宫殿，不如讲好似系某一种嘅祭祭场所。佢呢个咁嘅独特嘅造型，好显然就引起大家嘅警觉啊！成个队伍即时就沉默咗落嚟。宫殿嘅正中，几道嘅大门全部都系大开住。我哋一路啊不直咁向前穿。亦都冇心去打听嗰啲房间里面究竟有咩嘢，只係按照呢个地图嘅指示向住上面画住 S 型嘅地方而去。行走嘅过程里面，偶然之间仲会见到阿爷佢哋啲人残留落嚟啲痕迹，譬如有烟头呢，仲有一啲跌落咗嘅小物件。那个 S 型啱啱就係位于呢个圆形建筑嘅正中央位置。然而我哋一路向前行，嗰种咁嘅不祥嘅感觉就越嚟越重，连迟钝嘅豆腐亦都感觉到啦，压低把声讲咗一句：，哇！呢个地方点解越嚟越暗嘅？有一种咁嘅阴森森嘅感觉嘅。砖碎咧就系一个文家嚟嘅，佢嘅嗅觉啊非常之敏锐，行都冇几耐，佢忽然之间讲：，我闻到咗死人嘅味。呢个时候我哋喺处于走廊上边，不直嘅走廊一直咁通向宫殿嘅正中央。喺而家呢，偶尔会有几步嘅门我哋经过嘅，亦都系一啲被前一批人打开过。走廊嘅两边系一层一层紧紧关住嘅房门，嗰啲紧闭住嘅门窗好似喺下一刻就会有一对手从里面推开咁。死人嘅味喺边度嚟嘅呢？砖碎就将个目光一直咁直视住走廊嘅黑暗地方，亦就系我哋前进嘅方向。显然呢啲味道系喺前边传嚟嘅。我嘅心就沉咗一沉。顾文敏亦都察觉到我嘅情绪，佢系无声咁握住我嘅手，俾咗一个安慰嘅眼神我。